我是康宁大学校长李慧玲，让孩子拥有一技之长，能够毕业及就业，并具备国际观是我们的责任。为减轻学费的负担，台南校区日间部采四年国立大学收费，让您省下超过200,000学费。根据切尔杂志报道，本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87.4%， 蝉联冠军。让我们带领孩子赢在就业的起跑点，竭诚欢迎您加入康宁的大家庭。 康宁大学招生相关资讯请电06-255-9000。 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音乐顽童赵雨欣抒情强大，说过的不算，海蝶音乐发行。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他沉默不说话，只希望有个家， 渴望有人爱他，就那么简单。现实的无情残酷，留下血液的脚步。为什么没人给予他照顾，没有人给他们保护。 我们是否忘记了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欢乐，用尽所有的爱为我们付出，换来的却是满身的伤痕。 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是他们托付的一生，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爱让世界充满希望和快乐，请给他一个家。 我们是否忘 的却是满身的伤痕。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是他们托付的一生？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爱让世界充满希望和快乐，请给他一个家。换来的却是满身的伤痕。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是他们托付的一生？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爱让世界充满希望和快乐。 本周的飞碟大首播是张祖成，然后跟很多很多人一起的大合唱，叫做《给他一个家》。张祖成是谁呢？他是流浪动物之家基金会的爱心大使，然后就想要多多关心流浪动物，所以写这首公益歌曲，然后邀请了很多人一起大合唱，比如说萧敬腾啊、 Selina、 王若琳、 Lulu、 周雨天、周兴哲、方炯斌，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养动物就要爱他一辈子，然后不要遗弃他的理念。12:07，欢迎你来到今天7月27号星期三的节目当中，我是玛丽。在约莫大概将近快可能22个小时之前，有一名电台主持人，他姓欧名马克，在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走进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买了一杯冰沙来喝，而且呢还在我的脸书上说我正在喝冰沙，挂号嘻嘻。然后呢，大概在喝完之后过了6个小时，他就说他早上8点肚子被痛醒，而且不是平常的痛，是像要往生的那样痛，非常的夸张。我想说好，那就祝你不是早日安息，就是早日休息，然后赶快恢复正常。一到傍晚的时候，他说他今天真的完全的动弹不得，问我要不要找代班。我就想说好，请你好好休息。我就心里想说代班代班代班要找谁呢？我只能说一切都是一个 sign， 因为我们昨天请了卡米蒂的人来，然后他们在讲他们第一届有谁，第二届有谁，然后第二届我记得是双喜门，然后他们讲到第三届就说哦，有一个什么犀利帮的什么苏 克， 犀利克是什么苏利克，我就说哎呦哎，我真的是没听过苏利克哎，他们就说里面有黄豪平呢。 大家好，我是黄豪平。 哦耶！ 欢迎收听青春点点点，我是隐藏代班主持人黄豪平。 真的，上次你来带我的班是我在干嘛？ 你好像出国玩，不知道去法国还是什么地方。 我没去过法国。 你没去法国吗？我记得是出国。 然后那为什么马克那时候会想到找你啊？你们有私交？ 不是，你也忘了，因为那时候我参加一个风声的大学校园 DJ 选秀赛，你跟马克两个人是评审。 然后他给你每一格都是10分满分。 干那喜安呢？ 他就是把你做到了第一名。 做到满，哎呦，哎，谢谢谢谢。 哦，那个时候有那么近哦。 我记得是比赛结束没多久，然后他好像就从 Facebook 敲我的样子，因为我们都是政大的学生， 嗯， 然后他就从共同好友那边找到我的粉丝 Facebook， 这样加我，他说加我我也吓一跳，因为他是就是用欧马克这三个字， 他说我是当天的评审欧马克， 对，我就吓到， 我想加你，快给我加， 他没有这样子，就是送出邀请，然后剩下给我自己看着办， 嗯， 然后我就按的时候加入之后，当时因为当时我也还没有正式出道，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塞，有一位 那时候还在比赛， 还在比赛，我还是一个天天听青春点点点的那个。 你 讲有的没的。 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是非常热心的在听青春点点点，但是我现在因为就是每天要在12点之后就要睡觉的关系， 为了身体着想， 对，为了身体着想，所以说我现在就比较少在听，但是我还是有关注两位 DJ 的动向。 好感人哦。 我们其实那杯冰沙是我去下毒。嘿嘿 嘿。有人说碗很大，关主好。 哎呦， 所以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豪平来帮忙，因为我真的是蛮临时，你八九点还在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就请那个我的经纪人 Summer 去问你能不能来，然后据说哦，他好像讲了刚才今天好像他在现场看到说哦，他那个直播一结束哦，马上说没问题，好，就愿意来，就非常，他人怎么那么好这样。 因为我直播的期间哦，就是手机的 WhatsApp 一直弹出说请登录以检视讯息，请登录以检视讯息， 所以他很烦耶。 对，然后我看不到讯息内容，因为我刚更新之后你要再重新登录才可以看到，然后我一边直播我又不能关掉，我想要哇塞一定是有什么工作还是怎么样，而且问得很急，然后想说就一直变成直播的时候有点不太专心，想说哎呦又有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有搞砸你的直播吗？ 不会啊不会啊，其实就是一个期待，然后看到直播上是青春那点邀请，我就觉得这是命运 ，It's a destiny。 而且我觉得可能好，上次你来的时候，也许大家真的还蛮不了解黄浩平是谁，哎，但今天你一来这边，蓬荜生辉啊！ 也、哎、不要这样讲，灯还是关着的，也没有进来之后就开灯嘛。 然后就是今天在你来之前，我就想说，哎，我好像其实也不太了解。到底你这几年在做什么、欸、 哎呦， 就除了像昨天聊到哦，你有在讲脱口秀，对，然后有在很多综艺节目看到你，然后有时候还是会有模仿，以及我之前看到我说王昂请马克还传讯息跟你说我在你上康熙某一次辩论的时候、 对，他有跟我讲，他有传讯息跟我讲， 对，然后那一集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严格来说我不知道你这几年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规划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要不要趁机跟大家， 现在是要做 interview 的意思吗？就是工作面试。 请问这几年怎么样呢？ 是我对贵公司充满了热忱，我不管什么我都愿意学习。 你觉得为什么你可以当飞碟电台 DJ 呢？ 其实我还没有当，我是代班。 你好棒！好，然后所以今天呢，你有好评哥的称呼哦。 没有，应该就是打错字才会打成好评嘛，因为很多人会叫我就黄好评黄好评，但应该可能就是谐音，所以有些网友觉得说啊，我在一些节目表现得不错，就说哎、好评不断好评不断，就叫我黄好评这样。 但是你在玩很大里面关主阵容里面算是真的是一个好评很高的人吧？ 我跟吴尊应该算是，就我跟珍珍两个角色算是最常去上的关主，就知道我们平常工作到底多少。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节目有机会常常曝光，然后比较幸运的就成为大家观众蛮喜欢的对象。 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节目吗？ 最近新的节目哦，我前阵子有到北京去录一个节目，叫做《奇葩说》，就是你说那个辩论之后， 因为那一个是个契机去了， 对，我就跑去那边辩论，然后辩论结束之后，他们有一些节目有时候会邀我过去录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去那边辩论是顺畅的吗？还是你有发现天哪，其实很可怕，那个那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压力真的是很大，而且他们是来真的，他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就是大陆那边的说法叫做段子手，他们很会写那种搞笑的段子，而且讲理可以融会贯通，跟故事融合在一起，讲得又好笑但是又让你发人深省。 那他们准备时间会有多长？ 准备时间我们通常例如说给我一个辩题叫做臭不要脸是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要脸是不是件好事，那这个辩题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想内容，但是真正集训培训就是在可能到当地之后培训两天的时间。 培训两天 就是我们会有教练跟我们讲说哎，今天这个东西我们讲的东西 O 不 OK， 也许他可以做点微调，但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然后他就讲说哎，那可能口气或者是顺序的编排上面怎么样，然后晚上就要在饭店房间里面不断的在编排说我的演讲啊，就是整个辩论申论的内容应该要怎么样。 天啊，我听了好想拉肚子哦，怎么会 这样，是不是？对，我到现在还是会想到还是会想拉肚子啊。 很可怕、欸、 是个压力很大的场合， 合，而且还不是一个无聊的节目，还要讲得很好笑。 我觉得好笑，然后你要又有理，那就是蛮，你要把两个融在一起很难。 对，以前我觉得说辩论很简单，就是说啊，你就想一些东西，你只要跟人家据理力争就好了。嗯、可是当你辩论又要跟综艺娱乐这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嗯，人家会觉得你是谐星，你就应该加一点好笑的东西。但是加了好笑的东西，人家又觉得你的理又不够了。嗯，所以这个东西中间要怎么样拿捏，这非常，当时我压力很大。比赛半年间， 哦，所以你去了半年。 对对对。一路从十月吧，比到三四月左右，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嗯。 所以是刚好那个节目结束了吗？还是？ 就一季，它是一季，哦、我是第三季的辩手。啊、哦。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有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制作公司，我在讲什么？他们制作公司有一些自己的节目，所以有时候就会邀请一些辩手再回到他们节目上面录影的。 那你在感情里是一个辩手吗？ 你真的是一个话题转得很硬的，因为你感情里面是因为。 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是一个很会变的人，然后你又受过这样的特训，你已经可以把那种好笑，可是又可以刁你，我可以让你知道我是站得住脚的，我这样融会贯通。那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聊聊聊聊，不就你的另外一半就永远变不过你啊？ 哦，我不会跟另外一半变，嗯，因为第一个你 变就直接打， 你如果变赢了。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啊，如果变输了，你自己就是理亏，你自己心里过不去、嗯。那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有好处。那干嘛要跟他变呢？ 那吵架怎么办？ 吵架就先退让啊！我都是先退让的那一方、啊。 怎么这么棒？所以现在就可以跟大家公开你交女朋友。 我可以公开啊，怕大家不信而已啊。 豪平他是真的交了一个女朋友哦。 哎、欸，真的哎、欸，我都还可以给你看照片，反正网友看不到。OK， 在手机这个这位， 哎、欸，很漂亮哎、欸， 有没有？他人家人称正大曾凯旋， 他眼睛好大哦。 对啊，然后宪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说：“哎呀，这个是租来的嘛？这应该就是去哪一个灵岩公司租来的，一个月699嘛。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关主。邀到我们的辩手，邀到我们的脱口秀达人，还邀到了还有什么称号呢？ 主持人， 全方位主持人来到前面点点现场。哎、然后豪平说：“我今天就是我就没准备了，大家来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对啊，我就交给你啦。 所以不管是你今天要打电话进来，你想要给豪平建议也可以。 哎呦， 然后或是你只是想跟他聊天，或是你只是单纯想要你自己的青春期543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都可以，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不要让代班主持觉得我们都没有人 calling。 哎、欸，这个 call-in 号码我真的是听得很怀念的感觉。 啊，那你要不要自己报一次看看？ 02-2363-9955。 对对对，嘿，厉害厉害， 哇塞，因为我以前也有打进来过啊，我以前有 call in 也有打进来过，夜光家族我有打过。 你打到夜光家族是聊什么？ 我有参加过他那个以前有一个叫做 KTV 大赛， 他们现在又在办呢、欸。 现在又开始办了吗？ 就是很多年后重新再出发 KTV。 我记得那时候我参加之后，他们我因为我参加好几次，我打电话每一次打，然后他们说啊不好意思，那我们可能再联络什么的。终于有一次说啊好，那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会再跟你联系。太好了，有机会了。嗯、结果下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光宇哥就说啊我们的家族 KTV 大赛到这边告一段落，不会再办了。 怎么会这样？ 就是我就瞬间成为绝响，根本没有机会参加。 欸，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这一次是隔了很久的 KTV 大赛，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人都参加过、wow ，所以他们就会剪那些歌手还很稚嫩的时候，比如说 Hush 啊、杨宗纬啊、徐佳莹。所以你是连试唱都没有，是不是？ 我有试唱，我有在他就是 你连试唱都没有被剪进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有一个我黄豪平打电话进来过。 他们如果办第二届，我会极力帮你征求把黄豪平剪进来。 可以不要吗？我觉得那时候的声音可能不太好。 你记得你唱什么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唱，是不是杜德伟的《黑色契约》啊 ？What？ 我听起来 就是杜德伟的《暗淡的招牌》，我低头迎面而来，就是这一段。 你那时候就是这样唱吗？ 我就大概这样唱法，但我现在应该好一点。现在应该因为有练过一些 东西，我觉得听起来很有辨识度，没道理没让你进来，让大家开开心心也好啊。 但当年应该是还是高中生的时期，所以离现在应该有个五六年、六七年的时间。 好， 所以声音也有差别，我觉得 这个势必是要调出来听听看了。 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天的 C8C8， 欢迎你今天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哈哈一下好吗？02-2363-9955 2363-9955。 叹息在云端伴游，抬起输入 ORZ， 爱情我跟你归求。 主唱泰妍为你展现全新风貌。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最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全台最强赛事集结最优秀乐团，201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总奖金高达50万元，冠军将与铁玫瑰音乐节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12:26，我们来青春期543。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543， 不管你要打给我们0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都行。今天我们的那个飞碟账号就全部交给平平来回了。 是的，我是黄浩平，各位请多指教。 或是你想要挖一些关于他感情的内幕，玩很大的内幕，各式各样，或是你想要很残忍的叫他即兴的来一小段脱口秀，就是看你要不要来要求他咯。但是他是好评哥，他怎么会说不呢？ 就你现在把我捧成这样子，我也很难说不。 嗨，你好。 嗨，你好。 Hello。 小佑你好。 嗨， 你今天有听节目了吗？ 我今天有听节目了，不要再挂我电话了。 今天不会， 你平常是会挂他电话是不是？ 因为他平常限一个礼拜打一次 啊。 嗯， 他是怎么样？他被关在医院里面吗？还是 没有？因为他 是啊， 这前情提要可能会讲 太长。好 ，OK OK， 我再私下问。 那你今天要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先跟豪平哥说加油啊！就是我都有看他节目啊。 哎，谢谢谢谢， 他表现得很好，这样子。 感谢感谢，那这个礼拜六要继续收看张家界玩很大第二集。 对啊，然后就是，也没什么事啊。 啊，没什么事， 就是想跟他说加加油。 对，然后让我可以，玛丽可以点一首歌吗？ 哎呦， 为什么呢？ 哦，因为最近我密阿令他要回我这样子， 那你 要点歌。 那就等到下一次初一十五，欢迎打算进来点歌咯。 哦，初一十五，好好好。 Yes， 好的，拜拜。 好，没事了，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嗨，是玛丽吗？ 是。 哎、欸，嗨，玛丽。 你是？ 我是小醋。那个。 酒醋。我要来一首。 就是树是那个，就是那个 tree 那个树啦、啊，嘿嘿嘿， 小树还是九树？ 小树， 小 树， 小树、 啊。 那 对对对， 小树、 就是， 你知道现场还有豪平吗？ 哦，对，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豪平跟那个玛丽，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我知道，我知道。对，哎、欸，那个，所以我可以来分享一件事吗？ 当然。 好，就是因为我那天是有去。那个 Queen Shop 十周年那个，哎，对啊，是 Queen Shop 就在华山那边的。 嗯。 然后那天不是雨下很大吗？ 嗯。 然后我是那个在 下面被淋湿，就是那个穿白色衣服，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那一个。 对对对，就那个白色的那，对对，反正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有上台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想分享说，就是因为我是皮亚的那个粉丝，然后我觉得他唱歌真的蛮真实的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对，就讲一下这样子而已。因为第一次打架有点紧张， 这么突然，然后打到进来说屁啊很真实，我爱他， 很真挚的感情，而且他是第一次打电话，他第一次打来我就听到， 对、啊、 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哦哦哦，你就现在这么豪迈， 这欢喜啊呢。 对啊，说我要说嘛，屁啊我爱他这样子吗？ 当然，我觉得哎、欸，这世界很小哎、欸，就是尤其是你觉得你支持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就他表现很好，这当然就是我们要鼓励他大声说出来。 对啊，你可以用叮当的那个我爱他，然后唱给皮亚听。我爱他，疯疯癫癫最疯狂。 好歹是改编皮亚自己的歌吧。 我就淡淡说一句就好了，我会那个，对对对，紧张。 好，那你淡淡的说，我们听听看。 好，就是。既然你唱歌很真实，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我相信 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当然很棒，很真诚。 嗯。 OK。 好了，再见了，小。 好，那再见，再见，谢谢你， 小树， 小树， 拜 拜， 拜拜。 哎，平平，你现在还会接校园吗？ 我会啊，我会接校园的活动。 那在校园，你要怎么炒热大家的气氛？ 炒热大家的气氛就是靠模仿，其实。 你有发现你自己模仿哪一趴是有最高人气的？ 我模仿吴青峰，就真的是我一唱出来，大家都就是疯掉， 不腻吗？ 还好哎、欸，因为我毕竟其实在节目上面表演是一回事，可是现场听透过麦克风他们又会听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大部分都觉得说在节目上听起来还好不太像，可是透过麦克风说那个唱腔大家都说哦，超像超像。 那你是会跟进练新歌还是在小情歌？ 我会练一些新歌， 嗯， 然后就比如说像他们那个我好想你啊，我好想你好想你却欺骗自己， 为什么想打你啊？ 因为你看得到我的表情。 而且那个尾音有一种蚊子来来去去的感觉。02-2363-9955 2363-9955，有人在问这个黄豪平是那个黄豪平吗？ 欸，我不知道你认识哪几个黄豪平，但是我认识的黄豪平的话就是综艺玩很大上面那个黄豪平。 嗨，你好。 欸，你好， 请问， 我是台北的阿伟。 阿伟，阿伟刚结婚那个阿伟嘛，对不对？不是那个阿伟， 好新哦。 我是上次在那个 Jason 遇到玛丽的阿伟。 Jason 啊，你知道有一次我去逛超市，然后因为逛了超市，那时候快12点，根本没人。我也是在里面大唱歌，就跟你刚刚那边引吭高歌，我好想你是一样的。 你在超市唱歌， 我就边逛边看饼干，唱很开心，然后转角就遇到一个孩子，就是说，请问你是玛丽吗？嗨，阿伟你好。 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但是我上次见面就说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你看看都隔多久了？ 真的， 然后你 表示你们节目很热， 手机又被拿走 啊？什么？ 就是暑假手机，我手机又被，就是11点后会被拿走 啊？ 那你现在用什么打？ 所以我现在是暑假就是解禁这样， 所以11点是你爸妈会进门说交出来这样？ 对对对， 哇塞，现在还有这种家庭哎。 嗯，你不是也是12点要准时睡觉吗？ 哎呦，有些东西不能聊。没事没事没事。 所以暑假就是可以用整晚。 也不是用整晚，就是就变成自己比较自由这样。 哦，然后没想到初登场就献给了豪平。 对啊，我今天听到很多人的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然后因为我每个礼拜六真的都有收看。 综艺玩很大哦。 超好笑。 那 你最喜欢哪个单元？ 我记得有一集是就是之前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去，然后还出现一个什么，就是他好像主持人，我那个宪哥还把他踢走，然后说我们有代班的主持人，然后就是那个豪平哥出现这样。 哦，去日本全三那一次啦。 对对对对对对。 你玛丽你知道那一次吗？ 可是你那时候经过不是看起来真的很像路过吗？ 我是真的是路过、 啊。因为你穿起来就是私服的样子啊。 我是去玩的。我就去玩，然后我就跟那个制作人说欸，你们那时候在日本是不是，要不然我有一天去找你们玩玩、然后就找你们，我就在旁边看。 嗯。 因为反正我那天也没事。然后就站在旁边，宪哥就是讲一讲就把我拉进去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关主是谁啊？他真的被踢走是不是？ 那没有，就大家考完的。我那时候早期也会被这样子欺负啊。那时候早期我进去录，大家也会是说：“哎呦，他一讲话我们就怀念吴尊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觉得很好笑？ 我是看到我这怎么会出现豪平哥？怎么出现在这边都 有点失望。 没有，就觉得那原本的关主就。一开始之前好像有点惊这样感觉， 他比较害羞啦，哎， 对，然后豪平哥一进来就哦，这超活泼，就很嗨这样， 带动气氛，整个气氛都舒服起来这样。 对啊，对啊。 其实还好，我觉得其实是说，因为新来的关主跟大家比较不太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就比较惊一点。可是宪哥跟 Kid 他们就会用亏的方式啊，故意哎你这样怎么主持是这样子？其实是要目的是要让他开一点 啊， 但其实没有说大家觉得说真的他主持的不好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自私一点这样。 哎啊，自私啊！ 你都来跟我一起念。是的的的得到什么？他就是念那个，你觉得太死板是不是？那些游戏规则 有点太死板。像之前还有一集是，哎、欸，我记得上前几集就在讲那个是那个号角响起，然后就是上课麦克栾那个 哦，上课麦来栾， 嗯， 对，麦来栾，我觉得那个也超好笑，真的超好笑。 哦，谢谢，哎，真的是忠实的观众。 哎，而且现在小朋友他们开始固定在看这个，我觉得这已经是这个世代可能他们未来会他们哦，我们小时候就是看综艺玩很大这样。 对，十年之后就变成说像是当年的我猜， 嗯， 看了 我 猜，我 小时候都是看豪平阿北长大的 耶。不是阿北吧？至少怎样也是哥哥啊。 好的，希望你在暑假，你还有要讲的吗？ 没有没有，我就。大概就这样， 谢谢你阿伟， 你趁那个暑假解禁的时候多打电话给我们吧。 好好，没问题。 好的， 阿伟新婚愉快啊。不是那个阿伟啊。 拜拜。 好，晚安。 拜拜。 02-2363-9955 那个上课卖掏价， 嗯， 你那个就是你在若无其事在黑板上讲那些有的没的，是真的都是那时候即兴，你想到什么讲什么吗？ 那个真的不是即兴，那个东西是我前就是可能在知道说要出这个班之后，我确定有这个单元，我就要开始想它的内容。 嗯， 其实每一次都是在讲一个脱口秀，我就是把以前可能例如说在 comedy 讲脱口秀的内容拿过来，直接在那上面讲。 因为它简介的关系，有时候忽大忽小，其实也听不太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可是就让很渴望想说，你到底是在说一个真的还是假的完整。 尽力会把整个完整的东西剪出来，但有时候是因为为了要让节奏看起来是舒服的关系，它会剪的可能前后会只剩头或只剩尾。 嗯， 那我尽量在现场呈现的东西是整体是完整的一个脱口秀。 哎、欸，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哎、欸嗯，就是。这个都可以拿来练习，这个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相辅相成这样。 对，我就是人家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刚进入这圈子，很多人都觉得说，黄浩平你就太认真了，你根本不需要这么认真，当谐星你就是放轻松啊去做这样就好了。可是我自己的个性，我摩羯座，我不能够接受就是很多事情是随便来，我就很多事情要严谨的去做。那我觉得可能严谨到一定程度，会有人看见这份严谨。 嗯， 对啊。 那你会因为这个严谨，让你常常会在下台之后，然后也对自己很严苛吗？ 会啊，像我们之前去演舞台剧， 嗯， 然后例如演个搞笑者们，有一次呢。我们之前在台北演，然后台北演的时候，第一批是在台北演，演完以后大家每一场结束都欢声雷动。可是有一次我们在某一场的时候，我演完，我们那一段演完没有掌声，我们就下台了，就是我们结束了，哎，没有人拍手， 为什么？ 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其他人一起讨论说，那到底为什么会没有掌声啊？可是其他人都觉得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可能就是观众的 刚好那个气场不对， 对，气氛电波不对什么的。可是我自己就改给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好。 但明明那一场就是就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没有感觉到哪边有不对或是卡住的地方。 对啊，我就尽力，但是我这种个性就会去想说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过不去。 嗯， 对，我还在学习怎么样把它放松一点。 好，我们希望豪平接下来会越来越松，因为现在只有12:39而已。 啊，还有一个半小时， 漫漫长夜呢。 对啊。 存在过的永不会褪去，陈洁仪2016推荐曲，生命有过你。 我生命有过你， 爸爸，我旁边有恐龙哎，这个眼镜还好玩呢。 哇，360度云层飞车好真实，太刺激了！ 我终于能成为 F1 赛车手，太帅啦！ 摇旗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交心老爷0398862888。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42，这里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豪平。 今天豪平来代班0223639955，不管你有什么想跟他聊的，还是你有烦恼想要请正面又积极的豪平哥给你一些开示的话，也非常欢迎。 讲的好像我是宗教领袖， 欸，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要给人家意见什么的，还是需要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积极跟正向的人。 你们平常是很负面是不是？你们都怎么样建议点友的？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负面，可是就常常在私底下聊天，欧马克就会突然说你是不是有病。就比如说像前一阵子，就我们电台同事在他在淘宝买东西吧，然后他就很惊讶说，欸，这卖家居然不收我运费，很棒哎，欸！我就说，因为卖家根本不会寄给你。然后， 人家只是想跟你分享小确幸。 然后，对，马克就旁边他就转头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就想说：“哦，那可能就是把人性真是想的蛮坏的。”所以就是今天难得有个比较正面的 正能量啊， 正能量传递给大家，哎，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好吗？0223639955。那到现在，豪平还有。虽然感觉其实已经出道几年了， 嗯， 但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我想演戏。 你没有演过吗？ 我没有演过长的那种大的戏，就通常都是客串小角色。有一次就是演那个我们公司之前拍一部戏，就是库桥的大人的殿堂，我就在里面，嗯，混在里面当一个震爆警察，然后大概有两秒。 等一下，震爆警察，你那么瘦弱，我一拳就把你撂倒了。 所以我是混在里面，我是演菜鸟，我是演一个菜鸟，然后就有一个老鸟带我。 嗯， 那天录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就跟着那群震爆警察一起在着装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老鸟还以为我是某个灵眼公司派来的，他说：“哎，等一下呢，就怎样，你就怎样怎样，你就放心好，这一切就交给我，我来带你就好，就不用紧张什么。”我说：“啊，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所以那个没有台词。 就两句，他就一句是老鸟对你说：“哎，新来的怕，嗯。” 第一句是嗯， 他说：“不要怕，这种事情常有。”好，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菜鸟的人。 那你剧你想演什么角色？还是不管什么角色你都 OK？ 我跟你讲，我讲出来你吓一跳。我其实蛮想演终极一班这种东西。 你不是想演终极一班吗？你知道前一阵子这几天有个影片很红，一个 什么，啊，你说什么天女是不是？ 大陆的像美少女战士的真人版， 法什么天女的忘了。 对，他们就很像美少女战士说， 对对对， 叽叽恰恰变身，然后会跳三个八。 我知道那个东西，一堆人转那个，然后我就是默默的把它看完了。 对，然后那个忽然就是哭哭扎马杠，然后就是我大师这样。 哎，那种东西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很会。我以前小时候就在幻想说我就是金刚战士战队里面的一员，然后自己会拿那种纸啊折成剑在那边玩，然后小时候没什么朋友，就自己跟自己在那边玩。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谐星蛮困扰的是，就是你们很容易被定型啊，像之前大天发专辑也访问大天，然后就是大家对于他那个形象你就是会有刻板印象，就是你就只能在那个圈圈当中，蛮烦的。 嗯，其实我不会觉得说被定型有什么不好的事，因为可能我现在目前的工作跟我的形象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 嗯， 人家觉得，欸，主持人他觉得你好笑的话，欸，我就找你，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主持。 嗯， 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人是要找有趣的主持人，他看到的碗很大，觉得我很有趣，那我自然就会被他列入候选名单当中。 那你应该也很期待在电视节目可以有你主持，就是你的电视 电视节目吧？ 对啊，我现在都是去帮人家代班。你看，连今天这个节目，我也是在帮人家代班。我今天帮纳豆哥代班过，就是大学生冷媒的主持、嗯，我们没碰到、嗯，你也去代班过嘛？ 嗯，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去当纳豆哥的代班主持，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旁边就是桃子姐。 嗯，哎、欸，那你可以跟纳豆好好聊聊，因为纳豆现在在电台下午五点也有节目，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请假，你也可以去帮他代班、嗯。 可以可以可以，我是专业代班户。 哎、欸，这个很哎专、欸、业。 陈汉典没办法去康熙来了，我也去代班。 专业代班不容易，你等于是每个坑你都要可以这样躺进去。 对，你知道当初第一次去综艺玩很大，也是因为吴尊不能录那一集，我去代班。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啊，0223639955，青春期543，等你的电话。 容许自己有点迷惘，飞翔，逞强。难题和难都没有标准答案才好玩，出路没出来，大人就是些骄阳更沮丧，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战场边闯边想，要不是不满现状，谁还会想象天堂？要不是迷失方向，今天还待在老地方。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 12:48，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Hello， 你是 ，Hello， 我今天第一天打来，感觉有点怕， 哎，是全世界第一天打的都集中在我来这一次， 很给力， 一到四年级，今天终于有一天打来了， 所以你现在四年级哦， 对啊，要升五年级了， 天哪，你要长大了耶， 哇哦。你是国小吗？还是大学？ 国小， 确认一下。 国小， 国小四年级。Hello， 对啊 ，Hello， 国小四年级。 对啊， 那你暑假在干嘛？ 暑假差不多都是待在家，八月就要去安亲班。 安亲班呐、 啊？去安亲班要干嘛、 啊？我也不知道，陪同学玩呢、啊。 陪同学玩？ 啊、你妈送你去安亲班是让你去玩的吗？我以前都是去， 然后还要写暑假作业的 啊。 那你知道黄豪平先生是谁吗？ 黄豪平有点不知道。 好，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一下，黄豪平先生呢， 啊、 就是礼拜六晚上呢，大概九点的时候，哎、欸，不， 你可以 八点， 你可以看电视吗？ 好啊。 你可以看，对不对？礼拜六晚上十点钟打开电视，你会看到一个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穿着奇装异服的人，在宪哥跟 Kid 的中间，那个就是黄豪平、 嗯。那你知道宪哥跟 Kid 是谁吗？ 宪哥跟 Kid 有点不知。 好，太好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 啊， 那就放心了。 OK 的 ，OK 的， 好， 没有被电视节目污染的小朋友最开心。 那你知道十点打开来笑一笑就好了。 好啊。 四五年级怎么这么快乐？你、 啊、 你应该是男生吧？ 对啊。 嗯，好，那就祝你暑假快乐，以后多多打给我们哦。 对啊，好 好 写暑假作业、哦。 拜拜。豪平， 对我刚刚，哎， 他断的速度好快，小孩好绝情哦。 对对对对对对。 豪平，你还记得你的小学是怎么过的吗？ 我小学 刚有人很惊讶，说什么你小时候没什么朋友。 我真的是小时候我很，因为我都当班长，嗯，然后我当班长就是我是， 啊，你好班长哦，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班长，我管秩序起来不留情，就是我会忠实的跟老师提报说今天7号、8号、15号跟23号一直在讲话。 超讨厌，超讨厌。是因此没朋友吗？ 对，因此没朋友。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曾经被同学在我管秩序的时候用棒球 K 我的头。 你说真的吗？ 真的，他就 不是软棒， 他就拿我有点忘记那个硬度，那应该就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应该不会硬到哪里去。然后 就可能有点塑胶壳那种。 对，然后他直接敲我的头，就直接丢过来，砰这样打到我，然后我就哭着去找老师。 老师八号他还是记得人 没有没有十五号，我还记得十五号。 有人说豪平，你下一次代班的时候要提早提醒大家，大家会准时收听。 不是，因为今天也真的是非常临时，我大概八点多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他今天不是故意的，但其他时间他应该是可以提早说的。那怎么搜寻你的脸书呢？ 只要去 Facebook 搜寻黄豪平，或者是这个微博也有，然后 Instagram 也有，嗯，Instagram 的话，你到脸书上面就可以找到连结了。 等一下，你是那种会分开有不同讯息的，还是你全部都是一致的？ 就看心情， 我 follow 一个就可以了。 看心情，因为像 Facebook 的话，我希望每一篇都是照片，都可能是有设计啊，或者是有什么梗的东西。嗯，然后 Instagram 的话就比较是生活照，我可能拍看到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放上去 啊，哦，比较加一些滤镜，比较文青式的。 对对对对对，嗯。 间谍放送。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现姻缘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国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兰陵最爱翻唱《秘密花园》20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我们现在要先飞碟随堂考一下，请问你知道小乐吴思贤的这张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 只要答对他的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保湿面膜。 想为你停留，每个动态都

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今天现场还有平平。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豪平。 欸，原本其实我就想要留你一个小时，欸，因为我觉得留两个小时太累了。 哦，真的吗？ 对，而且你工作那么忙。 没关系啊，我就当作出来放个假。 偶尔放风的感觉。 对啊，而且你经纪人有准备那个宵夜。 他真的很贴心耶，他简直就是一个准备食物大王，不管到哪里他都可以掏出食物来。 他到哪里去买？永和豆浆之类的地方买吗？ 他还说他买那一家很有很 Hito 的，好像在小李子附近的什么豆浆店，他还遇到李千娜在拍片。非常非常妙， 讲得巨细密。 好的，我们的飞碟随堂考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回到了青春期543的时间，02-23639955 23639955，等你的来电哦， 等你哦。 那么今天既然平平来，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的，来自于苏打绿，我好想你。我跟豪平都很想你，你在哪里？02-23639955，23639955，不要让我们的夜晚孤独好吗？ 我好想你，好想你，快打来call音。 我以为你要说快打来call。 call什么？ 快点， call什么？ 快打来call音就对了。 call音，对。 如果你再不打来 calling， 我就要问问豪平是如何追到他租来的女友咯。嗨你好。 嗨你好。 Hello。 那个我是那个台北，然后 台北 台小姐你好。嘿， 就是那个要讲名字吗？因为我 讲个绰号，不然你就叫台小姐怎么样？ 好，那好，我叫三元。 三元。 山云。 你随便想了一个很诗意 难念的名字，山云。 没有，这是本名啊。 阿里山山那个什么？ 对啊，就是那个山。 山云 那个山那个云这样。 嗯， 那个不是那个云，是一个日在一个均匀的。 好，这很难跟人家自我介绍这个名字。我就叫你小台好了，小台。 好，都可以。 小台今天打来想跟我们聊什么呢？ 嗯，没有，今天就是也是第一次。 啊、也是第一次。新 单场，好比你夺走好多人第一次哦。 这样讲听起来很害羞啊。 就是刚刚听到一个小五的都打，所以就给我勇气。 哎呦。那你平常是怎么样忍住不打青春点点点的 call in 电话的？ 没有，其实也是最近才开始听青春点点。 那你是怎么听到青春点点点的？ 就是最近开始，就是那个发现手机有那个可以听收音机的功能， 哎、 然后就开始听收音机。 哎、欸，我真的很感谢手机会内建那个收音机功能诶、欸。 对啊，而且现在收音机大家平常晚上不太会这样子，我以前都是开着睡觉， 嗯嗯， 然后就一边听着可能是光宇大哥或你们的声音入眠的状况。嗯，那现在就是住的地方，我也不太把这个收音机打开。 你还有你，但是你还是有收音机。 我就是我有收音机、嗯，但是我已经放很久没有再去听它了。就放，我觉得再打开应该已经是坏掉的状态。 我觉得你会听到一些很诡异的。 慢你慢，起码几点嘛？慢你了哈。 所以那个什么台小姐， 嗨你好。 所以今天突然豪平来代班，有没有什么话想趁机跟他聊聊呢？ 对、啊。 就是加油，然后那个我对那个对印象最深刻就是在那个超级魔王大道。 哇哦，超级魔王大道， 就是那是印象最深。其他因为我很少看电视， 对，那也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电视节目。 那个我就其他的我感觉不太清楚了。 没关系，看这个就很够，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线上的艺人都是从这个节目出来的。 嗯。 对啊，张立东嘛，然后还有、Echo 啊，杨森达啊，大飞啊，大根他们都参加。 哦，对对，我知道他们。 全部都是。 对，之前有看，然后现在就是后来好像就没有播了吧。 对，播到第二季就没有了，因为其实。我想可能是需要休息一下，休养生息，因为我们两季下来已经把很多人逼疯了，每个礼拜都要想本啊，想梗这样子。 了解。然后就是加油！ 谢谢你，我会加油。 好， 感谢你。嗯， 那个就是打来之后，好像还是很紧张，就是打来之后发现那个就是你们就是还蛮不容易的，就是我打电话都很紧张，然后你们还要去那个就是去做一些表演啊，然后还有广播，就是做电台节目就或是什么的，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个。就是豪平有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比较幕后，我们比较不知道有做一些就是新 准备 对，然后就是觉得就是了解到有原来那个不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面。 对啊， 我们觉得匆匆闪过可能没什么重要吧，其实那都花很多心思在。 所谓什么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嗯， 我好老派，我讲是这样的东西。 没关系，你的声线很适合。 哎呀，我开门你就进来吧。 觉得你们很辛苦这样，然后继续加油。 谢谢你，谢谢你，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哦。 好， 感谢你，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喂，是玛丽吗？ 是的，你是哪位？ 我是红三毛。 红三毛啊， 你们今天的名字都不是很好记。 之前我都很 红三毛。 三毛，今天现场是豪平，你有在听节目吗？ 我有在听节目，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耶。 哇 哇哦，我今天新登场都播不完呢、啊。 怎么会这么感人呢？今天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你拨电话进来的？ 就是今天，就是我们，因为我是学设计的，那我自己就是有去，就是再去学补习班设计。那今天刚好是结案报告，最后一个阶段。 补习班设计、 就是，对， 哦，是设计课程吗？ 设计学院，对对，设计课程。 哦哦哦。 然后就是第一个上台讲话，然后非常紧张，我到现在讲话都还有点抖抖的。 所以你是那个兴奋感延续到现在？ 对。 说到这个，之前有听众问我说，就是可能很多就像他只是要上台报告，或是他在公司他只是职员，轮到他简报，他就问我说，我要如何在上台前克服那个紧张，如果本来就是不善讲话的人。那时候我真的提不出什么正经的意见欸。 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我现在上台还是会紧张，可是又变成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让人家觉得我们不会紧张。 那有小撇步吗？我最后只能说出就上台前三次深吸深吐，就这样。 其实你如果会紧张，表示你可能练习的还不够。你真的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讲的东西跟行云流水一样讲出来，其实你就不太会有那种顿呆啊，或在那边害怕不知道下一句该讲什么。我那时候看一本书，他就是这样讲，他说很多像 TED 演讲这个东西，每个人上去讲18分钟，你知道18分钟还是16分钟的长度，你这个演讲的内容必须要设计的很有道理，但是又不能太长。那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因为很多的讲者在上面就失去，我不知道下一句该讲什么就慌掉。可是你要怎么样克服这个慌掉这个紧张，就是 练习。 对。也许你就可以试这个刚才红三毛，你就可以试试看把你想要讲的东西多讲给几个朋友听，然后讲到熟练，你就自然不会紧张，因为你知道你下一句要讲什么。即使听众没有为你的讲的哪一句话有任何的反应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下一句要讲什么，就不会怕了。 不然你现在1:12，你1:22再打电话进来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再讲一次；1:32再打电话进来再讲一次。 我的报告30分钟 了，30分钟，哎呦，这压力也蛮大的， 辛苦了。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豪平哥才打电话进来的。 哇哦，感谢 你。是默默爱慕他吗？ 没有，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西平大哥他不是有主持一个节目吗？然后就看到 背包剑客啊。 对，我就看到黄豪平，我觉得他好认真哦，就是他很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我现在这阶段也是很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还是会想要继续下去。 是啊，其实不管是说像做设计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很需要发挥创意。那我们这种发挥创意的人，心里面都会想很多，就会想说：哎呀，天哪！我们今天上了这个工作之后，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啊？我们自己会害怕，有时候会有挫折。可是像我而言，我听到像你这样子的听众跟我讲说：因为我的关系，让你有了勇气，或让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自己就很欣慰。我们觉得很开心，说可以影响到一个人、两个人，我们觉得就我们的牺牲，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所以鼓励说出来还是很重要的。 对呀， 对啊，就是有时候看到别人喜欢我们的作品，我们也会很开心。 真的妹， 对， 继续 fighting 了三毛。 好， 干巴爹， 加油！ 谢谢玛丽，谢谢豪平， 拜拜， 谢谢，拜拜。 好，拜拜。 可是我没有看过背包剑客，那个是什么？ 他是一个那时候是西平哥主持，曹西平大哥，他就是讲那个丑八怪、丑八怪、丑八怪那个西平大哥，他主持一个实境秀节目。那每一个艺人可能来到这个节目，他都会有一个梦想想要达成。那西平哥就会去想办法用他的人脉找人来帮你达成那个梦想。那时候我说我要做的梦想是做一个大型的售票脱口秀。 是不是有一次你要在路边不知道干嘛的、 在路边卖票？ 对 对 对对对。 那个压力很大，因为我自己本来那3天我就已经在想我的脱口秀内容了，但是我还要白天要去卖票，因为你没有卖到100个人，他是不会让你开成这个脱口秀的。那所以变成说，一直到当天早上，我都还没有到满100人。当天早上呢，就是有西平哥跟那时候 Eason 去外面兜售票券。直到我要进去准备要开讲的前1分钟。我把眼罩拿下来才会知道现场到底有没有100个人。 这是完全没有在 say 的， 完全没有 say， 很真实的。 就他们说如果不到100人，真的就是我们现场就卡掉，就不会让你上台。 好尴尬哦。 对啊。 那他的眼罩脱下来呢？ 眼罩脱下来就看到前面满满的人，我差点哭出来。 但是你马上就还是很镇定，行云流水把它讲完。 对，但是我讲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样，但后面是访问，西平哥在访问，因为现场有很多我的亲朋好友，有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然后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底下。我讲一讲，真的就是溃堤，就哭。我就跟大家讲说啊，就是其实很多同学在底下，我以前觉得说同学会我都不敢去，因为看到你们有这么好的成就，可是我好像对你们来讲， 你是会这样想的人， 我是会这样想的人啊，那时候我会这样想，但后来就是 很多的同学跟我讲说，其实豪平，我们也有一些梦想，可是可能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放弃了。嗯，可是看到你还在坚持这条路，我很希望你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你坚持，我觉得好像你完成了一些我们当初完成不到的事情，我因为这样子而感到欣慰。 你事后看播出还有再哭一次吗？ 我事后看播出会觉得，可不可以再哭得好看一点？ 还是注重这个？ 就我哭实在是好难看哦，天哪！ 你是那种柔眉心的吗？ 就脸就整个皱的像包子一样在那边哭，哇， 真可爱。嗯，02-2363-995，嗨，你好。 喂，玛玛丽好。 Hello， 嗨， 我是台北的秋色。 秋色 你好。 秋 没事啦。 秋色打电话进来要聊什么呢？ 没有，就是今天晚上睡不着，明天要出国。 哦，明天要出国啊？几点？要去哪里？ 去厦门吧。 厦门有什么好玩的、啊？ 几点要出发？ 7点要起来 啊。那现在时间是1点钟，你也只剩大概5-6个小时，的确是会比较亢奋一点啦。 还好吧，5-6小时够吧。 啊，少年人拢免困啊。 对啊，你到时阵你老啊，对，困不起啊，想要困不起啊，想要起来就爬不起啊呢。 那爸爸今天是为什么没有来？ 爸爸他啊，他叫马克，叫爸爸。 哦，是哦。 你刚是觉得很突然， 对我吓一跳。 爸爸他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肠胃不好，还要吃一些不适合自己在一个对的时间点啊做错的事情，就是会这个样子。 是的， 他只要肠胃净空个3天，我想爸爸又会生龙活虎咯。 要净空3天啊。我看一下我明天有没有空。 把你接下来档期都 booking 好，这样。 对对对， 明天爸爸就会出现了。明天爸爸会跟慢慢说一起出现哦。 哦呦，慢慢说。 哦，好。 啊，可是你明天就去厦门啦。 对啊。 啊，可以，他可以听那个 app 啊。 你真棒。 好，拜拜。 拜拜。 谢谢，秋色，拜拜。 1:17，等你的电话，02-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at the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I'm waiting for you 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的音乐，就是要会蹦蹦脑做实验，就是要会玩游戏不会。 7月31，高雄梦时代；8月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玩玩玩音乐，一起唱哆瑞咪，玩玩玩英文，一起说 A B C， 玩玩玩积木。对高高要小心，玩游戏我一定得第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Power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越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1:24，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黄豪平。 如果今天你喜欢豪平，不止可以打电话跟他聊天，02-2363-9955，也可以打开飞碟的 More App 留言跟他聊天，他就是飞碟将会回你，或是你也可以上他的脸书搜寻黄豪平，然后追踪他的最新动态。你也是自己在经营吗？ 对啊， 没有小编的一种， 请不起。人家陈大天有个陈大编 哦，还有个陈大编哦， 我就看他有个陈大编，我觉得蛮妙的。 会不会有人就是疯了，就一人分饰两角， 就想要假打肿脸充胖子， 就是我也有个小编， 对对对，请跟我经纪人联络，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样子。 对对对， 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马克不在， 马克今天不在哦，他在家里拉肚子，身体不舒服。 哦，好， 今天现场是好评。 Hello， 我是斯乐冰。 斯乐冰，你就是不 是？斯乐冰今晚怎么了吗？ 就是我有学校可以读，然后。其实蛮开心的。 哦，吓我一跳，因为你讲了然后，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蛮开心的。 然后我发现。好像有朋友跟我一样，同个学校。 哎呦，不孤独喽！ 这样算好的吗？ 那个同学是你不喜欢是不是？ 我没有不喜欢，只是 讨厌， 就是没有这么其实他是前女友啊。 啊？ 什么？你什么？他前女友？ 就是那个同学啊。 是你前女友？ 对啊。 大家都大人了， 那你刚刚就可以直接一开始就先讲说是前女友啊？ 对啊， 先从同学，好像我们认识他一样。所以会其实还好吧？你现在是升大学吗？ 对啊。 那上大学 大学那么大， 对啊，处理感情的态度应该都可以很成熟了吧？其实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了，其实 讲的煞有其事。 我也是人到研究所才交第一个女朋友、啊。 你是什么系？ 我是可以讲吗？ 可以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科系就是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那他呢？是 我其实没有问他 因为如果就是组别根本也不同的话，那根本就远到不行啊。 对啊，我们同班同学我都很少碰到了。 哦， 除非有一天你们命运相逢，选了同一堂通识课，怎么会这样呢？ 对对，我就怕这个， 你就怕这个， 对吧、啊？ 那没什么关系啊，是因为当初分开的时候并没有很开心，是不是？ 其实也还好，就是事隔多年。 事隔多年是多多？ 大概 你是国小跟他谈恋爱吗？事隔多年， 在 国中的时候。 哦， 国中的事情你上大学那边烦恼，孩子你真的是杞人忧天 欸。欸，两小无猜，不能这样讲。我其实当初也是高中高一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然后到大三才正式放弃她。 那放弃的点是？ 就是她把我当成朋友来看待了。 她就说豪平你真的是我的朋友而已。 没有，他不会拍桌，他就写 Facebook 讯息跟我说这样子。 啊，你只是读到讯息就可以喊咖咯？ 没有没有，因为中间还发生过一些事，就是例如说我约他出来，然后他一直不断的找理由推辞。 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一直就是愿意一直跟我保持距离？结果他跟我讲说，因为我不希望让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这个女生很棒。 对。其实他真的是对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态度非常的正确，而且他就立刻快刀斩乱麻，他不希望给我错误的讯息。 成熟。 对啊，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会遇到成熟的女性。 哦 哦 哦，对啊，你看他现在这么的豁达，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之后碰到会尴尬，你到时候碰到也是云淡风轻。 你真的，我觉得你搞不好连他长什么样都忘了。 没有，我现在还记得。 还记得，对，当然。 那你 最近还有在联络他一直在问我到底读哪间学校。 诶， 那搞不好他只是就是大家同样都上大学，心慌，不了解学校，只是想知道学校的资讯。你是你自己多想吧？ 对啊， 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呢。有没有可能？ 或者人家就是真的把你当个好朋友，觉得说你可以在他也许当不了伴侣，但接下来人生路上你可以给他一点建议。 我也这么想。 我也这么想， 我会把他想到最坏的打算嘛。 最坏的打算会是怎样？ 就是他一直过来联络我，然后一直就是关心我的 状况。你是怕他联络你，还是怕他又喜欢你要求复合？ 欸，不是，就是 只是不想要跟他联络。 没有，因为他其实就是像妈妈一样很黏很那个。 像妈妈一样哇。 妈妈错了吗？ 不是啊，想说没有没有，这样有人会这样形容自己前女友也是蛮妙的。 对啊，因为他就是会一直来、那个、 比较关心你这样子。 对 啊 还好啦，我觉得反正你就算不在学校里面碰到，将来出社会也有机会碰到啊。这世界其实不大，真的。 嗯，而且人生有几个人愿意关心你呢？ 对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朋友， 我很开心啊。 对啊。我觉得你考不好就是太在意这件事情了，反而会把它往骨子里去想，但其实没什么。 而且你进了新学校之后，你就会开始烦恼很多新的东西，例如说你要加入什么社团，然后你的学校要上什么课，你的作业要教什么，到时候你就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东西了。 而且他也会遇到新的同学，他也是会有新的人要去关心。 对啊， 觉得我还没跟他讲我跟他读同一间呢。 那你现在可以传个讯息跟他讲啦。 对啊， 真假的？ 你就 bingo 同一间。 答对啦，这样子。 你说那个女生还录个语音回来吗？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bingo bingo， 这样子。 这可以讲一下，这又没什么。 对啊。 好啊。 去吧。 啊，去吧。 拜喽。 马克马伊，拜拜。 啊，就跟你说，马克不在。 他习惯了。 孩子耳朵怎么这么硬？嗨，你好。 喂。 你好。 Hello， 我是第一次打进来。 你是？ 台北的黑眼圈。 黑眼圈， 新登场。 谢谢。 黑眼圈 好没有真实感。 欸，会不会有人为了要就听这个新登场，就假装自己是第一次打来？ 欸，不要这样欺骗我的感情。 没有，我说有没有人这样子？第一次打进来，哇，恭喜你，谢谢，谢谢，我听到了你的第一次。 哈哈，所以你是想要跟豪平聊天吗？ 没有，我就是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他。 哇，谢谢你！你在哪一个节目上有看到我呀？ 一个不太就是综艺大热门。 综艺大热门，欸，对，我也是蛮常上综艺大热门。玛丽也去过啊。 我有去过。 对对对，你有去录过。 所以你看到他那一集他在做什么？ 是什么史上最娘男艺人。 史上最娘男艺人，脑筋大动，有谁会上这个节目呢？一号选手黄豪平，脑筋动一动。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豪平。 二号还有谁呢？脑筋动一动。 那集也蛮有趣的啦，对。 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做个比赛，就你们可以夺 你们可以变 man 吗？还是 他就给我们一些考验，例如说恐怖箱，就看我们十位男艺人在摸的时候的反应。 请到十个他们觉得看起来比较阴柔的男性吗？ 对，然后他有还有网友投票，嗯，他就找了几位，像是力擎天我啊，还有焦糖哥哥陈嘉行，对，就是这我们这些平常常常会被亏说，哎呀，好像很没有男子气概的这些男艺人聚集在一起，嗯，然后就做了一集，就考我们，然后还有我们互相爆料对方很多。所谓不 man 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你有看到他印象深刻是哪里不 man 吗？ 我不知道，就是明明就只是一颗凤梨，为什么要这样叫？ 你摸凤梨在狂叫吗？ 对，因为凤梨刺刺的，凤梨刺刺的，它外面那个尖尖的壳啊、叶子啊，又刮过手，想要以为是不是摸到龙虾？ 那豪平的叫声是哪一种？ 其实他好像也没有大叫， 就是闷哼。 对， 是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摸到阿春那个比较好笑。 摸到阿春，有一个箱子里面是一颗头，是一个大热门的叫阿春乙这样子。 你说很像以前找光头，那个光头塞在箱子里这样子吗？ 对，就找一个阿姨这样躲在里面，那摸他的脸，他还亲他，还抓他 這樣子。 好恶哦。 所以你平常都会准时收看综艺大热门吗？ 没有，我是今天偶尔看到的， 然后就刚好看到好评。 哦，你偶尔看就看到我，然后你第一次打也是打给这个青春点点点，然后就是我在这边。 你们两个可 能，其实我不是在那个综艺大热门第一次看到你。 哇，谢谢你，谢谢你。 不是上次好像就是一样是你去模仿青松的时候我看到你。 在也是在大热门吗？ 对。 哦。我在大热门曾经在跟青峰本人面对面过， 是 啊，我就是秋故事那一次， 对，就是那一次， 对， 而且那一次青峰还对我说：“你一直靠模仿我赚钱，你不需要请我吃个饭吗？” 你这好像哦， 好像啊。刚刚那个好突如其来的平淡，真的。 对，我就靠这就模仿这样子，我赚了一段时间的 钱。那你用他的方式回应他吗？他这样跟你说的时候， 我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啊，也是要等你约啊。我传给你讯息，你也没回我啊。 啊，真有趣。好，那你还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没有，就是加油，我很喜欢看你在节目上面。 谢谢你，那要继续支持锁定综艺玩很大还有其他各个节目哦。 嗯，好 好，拜拜 拜拜。 1:34，02-2363-9955。昨天的小明星大跟班，或是应该严格算前天，是不是也是你啊？ 哦，有有有，我出现。 那个主题是什么？也已经忘了。 就是国军的特殊职业。 对对对对，为什么会发你啊？ 没有，他是要找几位不同的人，例如说像金妮被发过去，就是因为他家是军人世家。嗯。然后小小鱼是军中情人，那维明哥是 军中鬼故事。 老兵，资深老兵。 哦，不是军中鬼故事。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属于没当兵代表，我尚未当兵这样子。哦。他们就找人，想要让我先体验一下说当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现场看那个，那是士官长，他那个擒拿术跟什么反擒拿劈脖子。 很可怕啊。 那个看起来力道超帅的。 他一劈下去地板都开了，你知道他真的是认真的。 好夸 张。地板就打开来啊，他两个三个工作人员就起来重扑这样。 你现场看到的那个才该叫吧。 那真的会叫，而且劈完之后制作人就说不好意思，因为你刚刚背对摄影机，所以你们正面再来一次。然后就再劈一次。 对，我觉得昨天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那个老师或是那个长官，他其实是很严肃的，他说小朋友们不可以随便乱学，然后就是很严肃这样。这首歌曲来自于恰克与飞鸟的 Say Yes， 还剩一点点的时间了，你要不要把握机会打给我们今天难得的青春期543呢？爱你我爱的感激啊我 02-2363-9955 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唱自己的故事，唱别人的心情。 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 音乐顽童赵永新，抒情主打。说过的不算，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听广告啦！ 2016喜悦放城市亲子园游会来咯，7月30桃园清溪公园苹果剧团，8月13中立中正公园小青蛙剧团，还有闯关游戏、摸彩、故事擂台争霸赛，请洽桃园市立图书馆官网或脸书搜寻喜悦放城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提供。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8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全白牙的风景美丽，只走不如 rock 飞遍灵魂，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跟你 UFO。 Hello， 喂，你好。突然的接起来了，突然的等你，突然的回神了。 突然好想你。 嗨， 嗨 ，Hello。 可能麻烦你要听话筒里的声音哦。 有，我关掉了。 怎么称呼？ 玛丽你好。 嘿、hey ， 阿平你好。 哎、，Hello。 我也是第一次。 哦、新登场。 新登场。 然后我今天生日。 Happy birthday。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那怎么称呼你呢？ 我是陆州子行。 不好意思，再讲一次。 陆州。 陆州。 陆就是白鹭鸶的陆。州就是沙洲的州。 陆州。子行。子行是儿子的子。 小孩子的子。 小孩子的子。 人行道的行。 陆州子行。 然后 你自我介绍的时候应该也很辛苦吧。 然后我3点都会听玛丽的节目。 那你怎么今天这么晚还没睡？ 我也是觉得玛丽为什么都不用睡。 其实就是在挂掉电话之后我会马上睡着。 对啊，我 中间、 中间我要叫他起来都不要。 对啊，我晚上都在睡啊。你我白天也在睡呢。 我就会在赶作品。 什么作品？ 懒懒的作品。 你本身是写文章的，是不是写诗啊，还是怎么样吗？ 画画的， 画画哦。 所以你刚才喇醉的那个声音是在洗画笔哦。 哎，对对对， 哎呦， 他刚那个哗啦啦，我想说谁这边跟我们泡澡聊天？ 一边玩小鸭， 洗毛笔。 哇，你这个时间点写毛笔也蛮酷的耶。 对，然后我对阿平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学张小燕。 张小 学小燕姐。 哎呦天哪，我不敢在这个地方学张小燕。 Hello， 大家好，我 我是小月姐。 哎、欸，小燕姐，很多朋友晚上有在听这个节目 啊。对，小燕姐现在还会来飞碟吗？ 偶尔，偶尔。 哎呦，你会听到我模仿小燕姐，真的是忠实粉丝。 小燕姐应该很久没模仿了吧？ 啊，对，她其实前阵子的一个表演，就在大热门，然后我们重现当初金钟奖上面三王一后的那个情况。 哦，对，然后那个阿平好好笑。 我绝对没有污蔑小燕姐的意思啊！这个我现在这边录音存证，就小燕姐，我当时是毕恭毕敬的呈现出你最开怀的一面给大家看， 那今天 观众都很开心。 对啊，对啊，对啊！ 今天品品在这边会让你的创作更加有灵感吗？ 会哦，我就一边刻印章一边听你们那个 冷消微 陪我们度过时间。 对啊， 会不会困起？ 无，但两点就会当困啊啦。 你听完就 我飞碟电台忠实听众，我从起床就开飞碟电台开到睡觉， 我就听飞碟早餐， 然后我就想奇怪，玛丽为什么都不用睡觉，我没睡， 我老实跟你说啦，我都困四点半五点到十二点这样、 这样好睡吗？ 没办法啊，你那个窗帘要用全黑，不能有光透进来， 再戴眼罩， 还要戴眼罩，戴耳塞， 戴耳塞没啊？ 没哦， 没，那 破没。我恁家卡来拢做笑脸呢？ 无啊， 有啊，恁家卡在里边拢做笑脸。 无啊，拄只卡里来都三十几岁了，唔知呢？ 真的吗？ 无 啦，我七十几岁了呢。 以前有接过七十几岁嘛有呢？ 哎呦， 那是有啦。 系啊， 你听恁的节目较袂困去啊？ 听阮的节目还给变笑脸啦安尼？ 嘿。 感謝你， 我们怎么突然变成好像桃园之声啊什么的？ 我台语恁会知吗？ 哎 no， 骂骂的是， 骂骂的是，淡薄啊你啊呢？ 淡薄啊， 好啊好啊。 好，陆州子行，感谢你， 谢谢你， 明年三月各展，谢谢，顺便宣传一下。 哎呦，那就顾哎， 那不好意思，那宣传费你要汇到我们这个等一下那个账号， 汇给张小燕。 三月你跨年再来宣传都来得及啦。 哦，现在准备都已经觉得快要来不及， 加油加油， 谢谢。 好的， 干巴爹，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所以品品也有要宣传的，对不对？ 对啊，其实今天这么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现在有在做自己的网络脱口秀。 哇！网络就是我不用花钱，我就是打开我的手机，我就可以看一场脱口秀。 对，那它的形式可能跟你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它就是可能会从一些生活大小事下去做，以灵感去发挥。像玛丽就看到那个啊，遇到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的朋友，我要怎么办？ 哎，那一段你有剪过吗？还是没有剪接啊？ 有啊，还是有剪啊，就让它节奏快一点。 对，那个节奏很刚好。哦，我知道你那个哎，认不出来，染头发啊，没有 啊，对， 哎，都不太一样，没有，哎，怎么这样？ 对，就是从一些生活大小事，然后出发去设计一些有趣的这个影片。那像这个两个礼拜呢，我的影片就难产，所以我从我的硬碟里面挖出三年前说要剪就没有剪的东西出来，剪成两集混两个礼拜。 哎，我觉得每个礼拜给自己这个压力也蛮大的。 对，但真的就是考验自己。 嗯， 那我像我题材就很多，目前也有很多像是亲朋好友逼酒的一百种方法。还有什么，例如说玩手机游戏被女朋友抓到的时候要什么借口去开脱之类的东西。 所以你会在一个固定的每个星期几固定的几点 po 一个影片吗？ 固定星期一，每个星期一晚上九点，我会在我的粉丝页放上最新的嚎笑秀。 嚎笑秀， 是的。 嗯， 所以希望所有的点友们呢，今天晚上如果你们听得开心的话，移驾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页，然后每个礼拜一晚上九点锁定嚎笑秀，一定会，不敢说让你糗嗨嗨，至少一个星期 Blue Monday 的晚上可以稍微莞尔一笑。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今天呢，其实不止今天，从昨天开始，今天这整个礼拜我们都会送你台湾爽毛巾。请问你知道他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们这首歌的歌名，他们就要送你他们自己一条很长真的很长的毛巾。然后在8月21号星期天的晚上7点，他们在 Legacy Taipei 也有演出哦。谁又抢了他，和和明明最鸡巴就装得很善良，整天算别人，这样真的快乐吗？还是自己买一支牙刷来刷？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智障。 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